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47集，返程。冬至从程回刚才的话里听出一些端倪。 龙虎山和合造派不合？ 也不是不合。总局除了编外人员和非作战人员之外，一共有三个组，由三位副局长担任组长。我们老大就是二组的组长。我们组的人不多，除了老大和我，就是看潮生、钟于一，你也都见过。一组组长呢叫吴炳天，出身青城山圆明宫，此人是有本事的，但是也自视甚高，你以后遇见他就躲远点，免得被找茬。他最喜欢挑我们二组的刺儿了。 哦，他经常欺负龙老大吗？ 啊，他怎么敢呀？老大跟他平级，真要打起来他也未必赢得了。不过他欺负不了老大，挑挑我们这些小喽啰的刺儿那也是可以的。我跟你说，吴炳天他是有名门情节，一组招进来的全都是大派的弟子，圆明宫跟龙虎山关系密切，所以一组里也有不少龙虎山弟子。切，老子偏偏就不跟他们凑一块儿。 你跑二组来就被他们视为叛徒了？ 我就是看不惯他们那副自视甚高的样子。再说了，咱们二组的实力不比他们差，有老大在，那些人也不敢造次。这个三组就比较惨了，被称为杂牌组。不过他们组长宋志存挺厉害的，听说以前是个厨子，后来因缘际会得到了龙虎山大佬的赏识，教了几手道术，就凭着那几手自学成才，纵横江湖。所以啊，你看这有能耐的人到哪儿他都能成器。小冬至，我可看好你啊。 厨子还能自学成才，的确很牛逼。冬至不由得对那位宋副局长产生了更大的好奇。 那后来他没有拜入龙虎山门下吗？ 没有，龙虎山门槛高，不是那么好进的。宋志存厨子出身，也不姓张，又不是从小就在龙虎山，估计很难吧。哎，道听途说谁知道呢。哎，车来了，走吧。 冬至忽然转身，面对后山的方向跪下来磕了三个头。冬至与这位可爱的老头萍水相逢，甚至直到对方去世才知道他姓方名扬，但对方传授伏法的恩德却深深记在冬至心里。离山之前，他在合造派失传谱牒上方扬的名字后面认认真真加上了自己的姓名。车站的乘客都莫名其妙地看他，还以为这是个疯子。何玉拍拍他的肩膀， 你的心意师叔都知道，起来吧。师叔一辈子传奇无数，鬼子打过，抗美援朝也去过，老了老了越发小孩子一样。我想他最惋惜的应该是没能将你正式收为徒弟，没法跟你多相处些日子，否则他无儿无女一定会把你当成亲儿孙来看待的。 你给我多讲讲他的故事吧。 师叔出生那会儿正是中国最乱的时候。 班车很快来到，载着他们缓缓驶离合造山。冬至回头望向来处，合造山青绿相间，草木苍苍，一层层绽放着生机，犹如这个初夏正慢慢走来。也许天会有点疾风骤雨，却总清澈明媚，偶尔还能看见彩虹。两个人在山下的车站坐车回县城，再转道坐动车回北京。这一趟来回折腾就过去了将近一个月，加上冬至之前养伤的时间，现在距离考试只有不到两个月了。冬至一开始想要加入特管局，大半是出于对龙身的崇拜和对玄幻事件的好奇，但经过合造山的事情之后，他更觉得自己不能辜负了记名师叔的心意。回去的路上也抓紧时间再看题库，努力程度 让何玉叹为观止。相比之下，忙着打游戏的何玉显得很堕落。 大佬，不要写题了，来带我下副本好不好？ 我说，你以前到底怎么考上特管局的？ 这以前吧，没这么正规，当时人手严重不足，有点本事愿意加入的，特管局欢迎你都来不及呢。我们以前连报销都是挂靠别的单位，今年挂靠外交部，明年挂靠教育部，哪个部门能多报销点就挂靠哪个。直到这几年跟国际接轨，才完全独立出来。我以前进来别说笔试了，面试也就是见一见局里几位大佬，问几个问题，表演一下猴戏，那就过了。 猴戏？ 哎啊，我习惯管面试叫猴戏。哎，你行了行了，不说这个，快点来带我打副本，我都要被灭了。哎呀！ 何玉惨叫一声，瘫在椅子上，生无可恋。两人到了北京，先各自回去睡了个天昏地暗。不知睡了多久，冬至被闹钟叫醒，蓦地想起龙申让自己回京去找他的事情，忙打开手机，发现早上龙申发来一条信息，问他起床了没有。距离这条信息已经过去将近十个小时，现在已经是夜幕降临的时间，也就是说冬至整整睡了快一天。冬至捂脸，赶紧发了条信息过去解释一番，说自己刚刚起床。过了片刻，龙申回复， 如果还没吃饭就下楼来，我带你去吃饭。 男生主动约饭怎么办？ 当然是答应啊。 别说冬至的确没吃饭，就算他现在已经吃了十斤皮皮虾，都会毫不犹豫地说自己饿了。回复了龙申，约好半个小时后在后门见。冬至赶紧洗了个澡，换了身干净衣服，把自己打理得清爽利索。镜子里的人有点瘦了，估计是这阵子经常在外面奔波的缘故，不过睡了一觉之后精神很不错，皮肤白里透红，几乎嫩得能滴出水来。冬至很满意，对镜子里的自己比了个耶。结果下楼去了后门，他就愣住了，那里除了呵欠连天的何玉，还有看潮生和钟于一。看潮生很不耐烦， 你怎么这么久？ 冬至连忙道歉，他特意看了看时间，没超过半个小时，谁知道有这么多人在等自己。 走吧走吧，饿死了。 何玉揉着眼睛，明显是睡一半被叫起来的，连衣服都没换，皱皱巴巴的。 不用等老大了吗？ 老大已经先过去了。 冬至跟钟于一走在后面，钟于一也不说话，一张脸面无表情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冬至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。 你好，我叫冬至，之前在走廊上见过一面。 风吹过，没有人回答。 那个， 这边商场里吃的不少，不过似乎都不是目的地。众人穿过长街，一直往前走。何玉跟看潮生在前面，没说两句又开始斗嘴，热闹极了。后面则一片冷寂，直到十分钟后。 你刚才和我说话？ 啊，对。 说了什么？ 冬至只好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一遍。钟于一哦了一声，没下文了。又过了五分钟，他才忽然反应过来。 我知道，你是何玉带来的。我叫钟于一。 兄弟，你的反射弧可真够长啊。这名字很有意思。 冬至干笑一声，没话找话尬聊。 我妈生我的时候正在家里吃饭，等她把我生完，发现一盘咸鸭蛋被家里人吃的只剩一个，她很气愤，所以叫我于一。 这也可以。 冬至尴尬地打哈哈。 你妈妈真是幽默呀。 钟于一没再说话，不知道又神游到哪里去了。冬至想起他是因为龙申才进特管局的事情。 难道男生比较喜欢这种沉默寡言的调调？那我现在装哑巴还来得及吗？ 拐过前面的街口，何玉他们熟门熟路地走向路边的烧烤摊子，跟老板打招呼，然后进了里面的包间。龙申早已坐在里面，正拿着笔点单， 这一幕意外的接地气。见他们进来，龙深将单子一推， 你们点吧。 看朝生也不点，直接叫了老板过来。 老板，每份都来上十串，啤酒要三扎。 哎，好嘞。 估计是因为熟客，老板也没有惊叹的表情，应声点点头出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拿着份账单进来，冬至忙站起身。 我来买单吧。 我来。 话音方落，一只手按在冬至的肩膀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